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无戏言啊。 咁我哋继续都系 Larry 同埋我 Alex 啊。 系啦，咁咧我哋就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嘅军事消息啦。哇，呢个礼拜其实都好忙啊。 好忙啊， 因为真系好多消息啊。 上空，我哋嘅上空好忙啊。 系啊，基本上呢个海陆空都好忙，不过咧就日本附近特别忙系咪啊？ 系啊， 就总之一近亲北韩都唔系好嘢，真系。其实大陆都惊嘅，你冇话。 惊射翻转头啊！ 啲乱飞噶嘛，其实系咪？其实佢依家嘅射程都应该覆盖全中国噶啦、 哦， 所以其实共产党都应该会有啲惊。嗱，我哋先讲第一单先啦。 系 啊，第一单咧就讲北韩啊，咁咧就8月26同埋8月29咧，佢都试射咗飞弹。 系 29啊，仲衰，29咧就射咗个火星12，大家应该对火星12好熟咯，系咪啊？呢、這个咧就可以射关岛嗰个啊。 系 咁啊，中远程嘅弹道飞弹咧就射向日本海嗰边，就飞行咗2700公里，咁就飞咗成个日本北海道。 哇！ 咁就去到咧北太平洋海域，即系日本远少少就降落。咁啊，全程系2700公里。咁啊，基本上咧就由佢哋嘅平壤国际机场附近嗰度啦，就开始升空啦。咁讲，咁啊，金正恩喺现场嘅。咁啊，佢哋嘅官方消息咧，北韩嘅平壤官方消息咧就话咧，佢哋嗰个叫朝鲜人民军啊。或者叫朝鮮人民軍戰略軍，因為佢哋係火箭軍啊嘛，呢、這個咁基本上咧，佢哋要實現咗咧，就對呢個嘅彈道導彈試射，尤其是向太平洋方向一啲嘅軍事戰術措施啊。咁呢個係第一項啦。咁就據說啦，佢哋準備嚟緊咧，就射更加多嘅彈道導彈啊。咁就提高佢哋嘅打擊力量啦，令到佢哋彈導彈現代化嘅全部呢啲口號都好似大陸嘅。即系以前咧五六十年代嗰阵时，毛泽东咧成日搞啲咩导弹啊，咩东方红啊嗰啲，全部都系咁样样嘅。 系 咁咧，就当然啦，金正恩就梗有嘢讲噶嘛。金正恩就话，因为咧，如果大家冇记错，我哋上个礼拜系咪同大家分享咗咧？南韩同美国有个叫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啊嘛。 系 咁，你知美国周围都军演噶啦。 系 喺澳洲搞个军刀啦，护身军刀啦，喺南韩就搞个月之自由卫士。咁呢个每年都做嘅。 系 咁，今次规模大啊嘛，因为。咁金正恩话咧就回应你，同埋咧做一个前奏咧，就系要打关岛啊，即系当咧今次咧射去日本海呢边咧就一个预告俾你听。嗱，我今次射日本，下次射关岛。嗱咁讲啦， 礼真噶， 好似礼真啦。咁但系咧就朝鲜咧，即系佢嘅意思就话佢嚟紧会射四支啊嘛，四支就喺关岛附近嘛，即系呢个金火星十二。咁啊，即系依家叫做俾你睇下先啦个情况。 好啊， 系啦。 而啱啱有新闻又话呢个美国会调一个黄蜂号呢个两栖登陆舰去一个日本、啊。 其实都真系唔奇、啊。咁你谂下，如果我调啲两栖舰有啲咩事时候，都可以即刻嚟一个近岸攻击。 你知点解？ 点咧？ 因为佢会将所有两栖登陆舰换晒 F-35B。 哇，唔系咁鬼劲系嘛？ 所以会调咗呢一架可以已经武装个 F-35B 嘅过咗去未日本先。 哇，咁好犀利喎！ 系啊， 咁好犀利。哇，你有晒 F-35B 呢、這个， 系 啊 ，即系我哋今集专题会 即系可以装备啫，而家未装上去住。 哦、 即系话呢部航母舰已经嘅控制系统已经作战系统已经可以， 即系吞咗可以随时 F-35B 可以上 岸上舰噶啦。 哇，好劲！其实最紧要就系咧，万事俱备，只欠 F-35B。 系啊， 即系你个产量够就可以出击咯。 佢嗱嗰阵时都可以装到廿架。AV8B, 咁个 F35 你唔好话多，你唔好话多，我哋当15架。 15架。 够抽啦 ,15架。其实你15架你打大陆个辽宁舰都24架。 其实我想问一样嘢呢，其实而家一架标准尼米兹级嘅航母舰呢， 是 都相等于一个中等国家嘅空军㗎喇，其实。 中等国家系㗎。是的，佢一个 我当你80架都等于 打击战斗群，基本上都够压制一个中等国家嘅空军噶啦，够噶啦，起码佢质量够嘛， 系啊， 同埋佢启动嘅次数够嘛， 系， 咁所以都非常，仲可以载核弹， 系咯， 非常恐怖嘅， 好多粒添，可以， 系啊，系咪有啲网友系咪有啲意见啊？呢单嘢 就问你点解呢个日本唔行动， 系 截击？ 哦，其实咧，南韩咧同埋日本，其实喺佢发射嘅初时，其实已经侦察到噶啦。咁当然啦，如果喺北韩嗰度射过嚟，理论上啦，由佢哋卫星睇到咧，就无论个角度同埋个速度，其实佢哋估算到咧，就首先唔系袭击日本本土，亦都唔系袭击南韩本土， okay. 理论上冇直接威胁。 咁嗰个唔觉意跌咗落嚟咧？ 唔会嘅，应该就唔会啦。即系佢哋会有戒备，即系你话佢哋爱国者三啊，嗰啲长程、中程啊、长程啊、短程啊都会准备嘅。但系如果冇事冇干系唔会截击。咁点解唔截击咧？因为咧，其实截击第一你要俾美国大佬批准。 哦，系。 美国大佬话你准射就得，因为其实成个战略咧系美国玩晒噶嘛，东北亚。咁日本就算射日本，佢都要美国话截先至得噶。是咪好搞笑㗎嘛。Okay. 好啦，咁呢美国冇话截啦。日本就一定唔敢截。另外就算我当你胆粗粗截。截唔到喎。咁有时好难㗎嘛，会失手。咁咪露底囉。咁正因为白嘩，原来你冇料到㗎。你成日讲到咁大声，话自己啲导弹好劲。 得闲肥咗碌先。 原来冇料到。我想讲唔係淨係北韩唔惊你。中国都唔惊你，俄罗斯又唔惊你，哇咁好大镬，咁就大镬。咁美国就颜面无存之余咧，咁佢部署嗰啲导弹咧，系咪入面啲人喂，其实咁啲杀得得唔得噶？咁你嗰啲嘢得唔得噶？咁啲人咪又反弹咯？ 系咯， 我装完仲要得罪大陆俄罗斯，但系原来冇料到啊！咁嗰个骨牌效应就好大啊！咁所以咧就唔射，咁有嚟，但系咧就一定出声嘅，嚼你咯，话联合国制裁都冇用噶嘛，制裁都系咪先？佢都冇晒朋友啦，都唔紧要嘅。咁所以就个情况咁咯。好，咁我哋又睇下一张啊。嗱，因应住呢样嘢咧，日本咧即刻就讲啦，喂，加军费啊，要加几多咧？479亿啊，咁就加479亿都几多噶，其实吓。即系成件事嚟讲，即系佢哋预系2019嘅个情况。咁主要咧呢、這个军费做咩咧？就加强个飞弹防御系统啊。咁例如话咩咧？就系佢哋同美国咧共同研究咗一个叫标准三型。好啦，咁、那个 block 咧就叫2A。个 block 嗰、那个批次嘅防空飞弹，咁咧你要做呢个防空飞弹咧，就首先嗰个预警同个雷达系统咧要 upgrade 嘅，要劲嘅，咁同埋咧就有一个叫做陆基嘅神盾飞弹系统啊，咁啊神盾大家熟噶啦 ，Aegis 就系我哋成日讲嗰个阿克阿克伯格嗰个阿里伯格嗰个嘅。驱逐舰嗰个嘅飞弹防御系统啦，咁就但系美国据说就话唔肯卖俾佢， 哦， 嗰个神盾防御飞弹系统唔肯卖俾佢咯。咁另外咧，佢就话想加多6架 F-35，同埋就加多2架护卫舰。大家如果记得咧，就我哋上个礼拜咪讲过啊，即系30重工系咪中个标啊？ 系， 个护卫舰应该就同呢个有关系啦，同、 okay、 埋一啲其他高科技装备啦。 问都问，而家 F-35B 未F-35已经系咪可以喺日本生产噶？ 可以㗎啦 ,F-35A 啦。 A 呀。 佢哋已经整咗2架㗎啦。 整咗2架。 整咗2架㗎啦。咁所以就好似话有一次呢整咗2架之后飞呢又出事㗎嘛。 係咪 有啲问题㗎嘛。咁、 哦、 但係你预啦开头实有问题㗎、 okay。 所以其实都唔好放大呢啲问题囉。即係俾佢慢慢吞下。日本仔自己砌机仲好过美国啦。 但係 B 系咪仲系未有啊 ?B 呀、啊。因为 B 其实好多时你整咗要试飞呀。而是非一定要喺美国试啊，佢、 哦、 唔会俾你喺其他国家试啊。 哦，即系好似嗰阵时英国要系走去 系啦 ，Maryland 嗰度试啦，就一定嘅呢、 okay。 个就冇得喺日本试。如果你喺日本直头系用得，但系依家咧都系净系交 F-35A 嘅、 okay ， 以色列有，咁就日本有啦，系、 okay、 啦呢啲国家有。好啦，咁就另外一单新闻咧，就讲到呢个中国同印度啊，系啦。咁另外一单新闻咧，中国印度大家知道达成咗一次军协议系嘛？ 系啊，掟完砖咯。 系咯，咪掟石头， 石头， 掟、 okay, 石头。 咁咧就2个月喺洞朗嗰度足足对峙咗。咁当然一开始大家都明白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单方面想改变嗰、那个那个情况嘛，就 系 话想喺洞朗地区就起路嘛。咁佢起路咧就话会截断咗印度同不丹一啲嘅沟通啦。咁、 哦、 所以就印度就梗系唔制，因为印度其实某程度上对不丹，即系不丹系佢嘅凡属国咁上下噶嘛。 哦、 即系基本上喺佢控制之下噶嘛，你咁样搞搞咧，咁印度军方咪好难再对不丹有个好嘅控制咯。 Okay。 咁所以就变咗就要咁样对峙住。咁咧，嗱，听讲咧，佢哋双方撤军咧，但系如果喺大陆嘅 CCTV 咧，或者大陆嘅外交部咧，就话系咩啊？就话印度撤军噶嘛。 哦、 就佢哋自己仲有驻守兵力喺度噶嘛。咁就但系咧，好多西方媒体或者印度媒体咧就话，其实双方都系已经撤兵噶啦。咁就中国仲有少少嘢喺度，係因为呢走唔切嘅啫。咁就唔係话因为你要驻军嘅问题。咁呢佢哋就话点解最后撤兵呢，第一个呢原因呢就係因为呢嚟緊系咪有个叫做五国金砖国嘅咩高峰会议，系咪就喺大陆搞㗎嘛。喺、 哦、 厦门啊。 金砖五国定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即都系嘅，南心口南字金砖。 o、okay。 咁金砖五国。咁呢咁因为呢印度要嚟造访中国嘛。咁如果印度杯葛中国咪好核突囉。呢、 哦、 个第一，咁中国人要面㗎嘛。共产党要面㗎嘛。第二个问题呢就系、是、嗰、那个 因为大陆应承咗印度咧，唔再起嗰个公路啊。 哦， 咁呢个都系大家我谂香港人会有呢个消息来源啊。国内朋友就应该唔知深受到啦。咁就呢个应该都几真嘅，老实你印度人其实佢都霸你两个月，佢怕咩同你打啫？其实嗱，老实真系打咧，我觉得印度都炸嘅。 系， 即系佢唔系唔好，即系佢啲装备好噶，嚟自山地斯， 即系海军斗水兵， 系劲嘅。但系嗰啲人嘅训练，我觉得佢争啲噶，应该都唔知点解噶。即系解放军咧，啲人嘅训练咧可能系好少少，但系啲装备咧，又你始终印度有美式装备， 咁佢应该请翻英国啲雇佣兵嚟打嘛。 Gerga, 尼泊尔，咁要搞埋尼泊尔嘅喎。係啦，咁基本上呢就因为佢哋准备呢就係嚟緊9月10月因为会落雪啊。咁所以一定要准备撤退㗎啦。其实所以大家都傾咗打就打，唔打就冇打啦。真係要好似转会枪咁样係又快啦咁样。 Okay. 咁所以呢就应该依家就落幕㗎啦呢弹嘢。好啦，咁讲开印度冇俾佢停啦，係咪呀。咁印度呢就讲緊呢佢哋有个国产直升机喎。哇，呢、這个正 Alex。研发咗11年，就好似我哋上集讲个光辉战机咁，研究30年， 不如算啦，买美国算啦，都系。 其实嗰啲军方你咁谂噶，不过个政府死都要扶植呢啲咁嘅工业啊嘛，冇办法啦。咁呢个国产武器消息咧出咗之后咧，就佢哋个叫斯坦航空公司啊，其实咧就类似咧美国嗰个咧 Lockheed Martin 咁。但人哋渣好多啦，当然咁啊，轻型战斗直升机啊，我哋叫做武直啊，叫做武装直升机啊， 又系用大陆噶嘛？ 类似啦，咁咧就呢个武直咧，基本上咧就设计嚟咧就系要适合呢个高山飞行，咁因为要对抗呢个嘅巴基斯坦同埋对抗呢个嘅中国嘛，咁啊最大飞行高度咧就去到6500公尺嘅，就比较好啲啦，相对，咁啊佢要适应到咧，例如话咩咧，海平面啦。炎热嘅天气啦，沙漠啦，寒冷天气，因为其实印度咧，佢南至北系好辽阔噶嘛，同埋佢个天气真系又可以由好热到好冻噶嘛， 好极端嘅， 系好极端嘅佢哋个天气，咁同埋又有喜马拉雅山，隔篱仲要系中国添，咁所以咧佢一定要配备呢啲嘢，咁就20毫米嘅口径嘅航炮啦， 或者 四个固定点， 20都 out 低咯而家， 系噶，佢系细噶，不过冇办法，你国产11年前啊嘛，系争啲噶啦，咁啊佢哋话咧会买179架。好恐怖嘅，实在 应付下啫系嘛？ 佢真系有钱咯、啊，印度。印度之前又买咗嗰个飙风战机，又好。 印度有钱，有钱好穷，有穷啫。 系咁啊，系佢哋可能个贪腐都严重。好啦，咁咧另一个咧又系印度啊。印度咧，我哋讲呢个增购如来对抗解放军潜舰。咁呢个咧就原因，因为印度海军发现咗一样嘢，就系点解解放军咧2017年成日走嚟印度洋嘅咧？ 系， 即系佢哋个潜艇真系成日都嚟嘅。 系， 咁依家个问题就系、你成日嚟，咁我有咩方法反制你呢？我就要有啲如雷系统反制佢啦。咁通常个反制系统系点呢？就可以产生啲假嘅音文。音文就好似我哋嗰啲指纹咁。你假嘅音文呢，佢听错咗呢，就唔知道你係边一架船或者边一架舰艇，咁佢咪唔会轻举妄动啦。咁、因为我食硬你，我知你边架，我咪可以瞄住你，或者我知道你个缺点喺边度啦。咁、音文呢，佢就可以产生个假嘅干扰啦、破坏，如果你射如雷啦，破坏佢个轨迹啊，干扰佢咯。咁但系依家印度系冇呢啲嘢嘅， 系咩？ 即系佢啲潜艇系冇呢啲嘢，但系有咧就系嗰啲驱逐舰、护卫舰就可能有。咁所以好搞笑，即系你反而你潜艇冇啊，呢啲嘢真系好笑。咁所以咧就为咗要防御呢样嘢咧，基本上佢依家就要买呢个装备咧，装翻上去佢哋嗰个潜艇。 系咪即系好似鸡抱鱼咁啊？壮大自己啊，壮壮 自己。好似海贼王咧，有个抱包住个船咁就可以做潜艇。 O K， 咁咧基本上佢依家咧佢个鱿鱼级嗰个嘅潜艇啊，佢要买150个重型鱼雷啊。咁呢个消息咧早啲都讲咗噶啦，其实。咁佢同意大利公司咧亦都签咗一个咧讲重型鱼雷嘅，但系咧少咗咯，唔知点解。 系150支好快用完 嘅 啫。 系嘅，但系冇事冇干，其实唔系点射嘅， okay. 即系演习之外嘅。你啲机可唔会射 ？OK， 好啦，咁我哋跟住就讲下美国啦吧。嗱，头先咪讲到北韩啊，北韩咧咪成日挑衅嘅，咁美国要做嘢噶嘛，系咪？ 会射喺度，但系隔空射。 咁美国一定要射啦，系咪？尤其是你话针对我嘛，咁我一定要射嘅。咁于是咧就北韩礼拜二射之后，咁啊轮到翻即刻咧48小时之内咧就反应啦。咁就喺夏威夷外海咁就成功拦截咗一个中程飞弹啊！咁就射过嚟，咁就 Donald Trump 就梗系讲啦，其实同北韩就冇得倾，一定要打，又系呢啲啦，即 系 好老土， 又系隔空弹， 系啦。咁咧就 SM 6啊，今次我哋用咗标准六型啊，咁咧呢个标准六型其实咧同标准三系好似嘅，不过咧佢尾咧就加咗个火箭， 系咪都系外国者嚟啊？属于 唔系，佢唔系嗰个系列嚟嘅， 系咩？ 佢嘅标准系另一个嚟， 标准另一个嚟嘅， 标准另一个系列嚟嘅。咁啊标准六型呢个咧就基本上加装咗个火箭啊，咁所以个射个嗰个嘅。 距離會再遠啲。 哦， 咁呢個咧就攞嚟做，依家好多攔截都用標準六噶啦，基本上。 哦，即係標準六係已經 標準六已經 係外國者嘅。 應該咁講，佢係海上版啦。 哦， 會比較多係海上版啦，就唔係陸上版啦。 OK， 咁所以咧就。嚴格嚟講咧，就用呢個標準六去對抗所有嘅空中威脅，差唔多。 Okay. 即係所以咧，標準六已經可以當係一個嘅防空嘅一個王牌啦。而家美國嚟講， okay. 但係當然，如果你睇莫斯科嗰啲新聞，成日都話：，誒、hey, 標準六攔到我哋俄羅斯啲飛彈嘅咁講。咁你睇好多噶啦， 咁肥子過嚟試下咯。 係咁咁啊，個效果好嚴重啊，係啊，係啦。咁基本上北韓今年已經射咗14次㗎啦。 哦， 係啦，咁就21個飛彈咯，射過乜都有啊，北極星二號呢、這個係好嘢嚟嘅，其實，因為佢係固體燃料嚟嘅。 哦，即係鋁粉。 系啦，固体燃料。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火星七号，咁呢个就短程、中程。咁另外一个咧，火星十二，我哋咪成日听啊。 系， 其实呢个冇咁好，因为呢个液态燃料嚟嘅。咁即系话咧，佢系要加注嘅。 系， 即系时间系需要啲时间嘅。但系固体唔使咯， 固体唔使 就可以即刻发射。咁所以其实佢个导弹技术未成熟噶，到而家都即系仲紧用紧液态咧。 你讲俄罗斯？ 咪讲北韩，咁就唔系太成熟嘅，其实。好，下一张啦，哇，真系子弹最要快讲。好啦，咁另外咧就俄罗斯同白俄罗斯啊，佢哋嚟紧咧喺九月啊，将会举行一个大规模军演啊，叫做西方2017啊。 系， 咁基本上咧就有超过10,000个军人啊，同埋有超过700个军事装备会投入呢个军演啊。 呢个意思咩？对准西方啊？ 我谂系啦。咁咧基本上咧，佢今次咧参演人数系超过100,000啊。 哦。 咁啊，呢30年嚟最大规模啊。咁就呢个演习会9月14至9月20，即系嚟紧两个礼拜就会发生噶啦。 30年内最大规模，即系劲过苏联嗰阵时。 苏联嗰阵时冇呢两个国家加埋。 哦、okay. 即系嗰阵时，所以就苏联军演就咁苏联军演啦。 OK， 咁咧就因为有100,000人啦，咁就所以咧今次咧有70架战机或者直升机，250架坦克，其实好多，250架坦克，有啲国家都冇添啦，250架坦克系咪？ 我都冇，系 冇啊，200发炮弹好少啊。 唔止，苏联应该做过十几廿万嘅战车，又加加。 好犀利，佢曾经试过系成万咁样出噶嘛，系嘛？ 佢 即系成万嘅装备，即系装备咗成万架坦克噶嘛？ 佢应该唔止，应该唔止添。 二次嗰阵时啊， 如果计埋唔系二战之后咧，添啊，唔系做几万架噶嘛？ 系好癫啊，真系。 系啊， 即系佢陆军大国真系。咁咧，基本上佢嗰个情况就佢就咁讲啊，佢就话咧今次嘅军演纯属系防御性质啊，主要训练啲嘢， 系 就唔系咧对呢个立陶宛啊，或者我哋讲嗰个波罗的海三国系咪啊？立陶宛啦、啊，爱沙尼亚啦、 啊，系 同埋嗰个叫咩拉脱维亚。三个国家或者波兰或者乌克兰呢啲咧，我哋叫北约前缘嘅国家， 哦、即系波罗的海嘅三小国。 系啦，波罗的海三小国。 波罗的海啊嘛， 波罗的海有食有波罗食嘅海，同埋咧就乌克兰、南陶波兰呢啲前缘国家咯，罗马尼亚呢啲咁就。 Okay. 但因为好得意嘅，有时你军演咧就随时可以做埋针略噶嘛。 O、okay. K， 即系以前都好兴嘅。咁啦，咁我哋又讲下美国咯。咁美国点反制佢咧？咁美国咧，因为知道佢做呢个嘢嘛，咁知道你个规模都大噶嘛。 系。 咁于是咧，美国就咁讲：嚟紧咧，你整呢个军演之前，我就会嚟到啦。佢好得意噶。依家咧协防咧喺北约个协防咧，依家用紧波兰嘅空军嘅。 系。 因为波兰系最前线噶嘛。 系、啊。 波兰空军嘅 F-16。咁咧，基本上咧就依家巡逻紧嘅，咁嚟紧咧就要换班，就换咗美国嘅 F-15 就换班，咁美国就亲自带队，亲自巡逻。 即系点啊？美国 因为 飞自己啲 F-15 过去， 系啊，因为佢要对抗呢个西方2017啊嘛， 哦， 佢俾颜色你睇啊嘛，咁同埋咧，除咗空军之外咧，就要出埋海军，咁海军咧就大概秋季即系又系九月度啦，咁你未预咯，可能下礼拜就嚟噶啦， 咦，都晒单噶咯， 下个礼拜我哋又讲呢单消息嘅要，咁咧就会去到波罗的海啦。 咁应该出 F-22 或者 F-35 咁、啊、又嗰个太细，唔会出到咁高嘅。因为其实咁你其实呢个军演好普通啫嘛，你唔系特登针对乌克兰噶嘛。 系、 哦，即系相对冇咁特别。同埋咧，今次嘅演习咧，据说咧北约系会派人过去观摩嘅。 系， 即系俄罗斯同白俄罗斯话欢迎，你咪嚟咯。即系咁样咯。 OK， 咁其实都几好嘅，相对即系完全开放嘅。其实呢样嘢都系好嘅。即系你睇得出俄罗斯同白俄罗斯有嗰种自信同埋开放嘅态度啊。 O、okay. K， 好，跟住哇，继续讲啊，咁啊，继续讲俄罗斯啊嘛。俄罗斯咧，原来嚟紧咧，2019年啊，会批量装备呢个苏-57，大家知咩叫苏-57啊？ 未听过、 啊，你望到部机可能估到啦。嗱，呢个咧就系 T-50啊。咁 T-50 哦，正式改名叫苏-57啦， 系啦，终于入列啦，你要入列先有得改噶嘛，入列就叫做苏-57啦。 咁个苏-47系咪胎死腹中噶？ 应该冇啦，我相信。咁依家就出，因为佢都会其实个资源都要集中啦。咁佢依家主要出苏-57，同埋嚟紧米格35啊。 哦，系啊， 所以两部嘢。 我想问下米格29同 F-35，唔系米格35系咪？米35大只少少噶？ 应该大只啲，米格三应该比较重型噶。 O K， 系啦，米格29应该中型机嘛。 O K， 系啦，而米格35应该系终极版啊嘛。 O K， 终极版。咁咧呢个咧我哋叫 PEFA 啊嘛，系咪咁呢个 T 五十啊，基本上咧佢第一阶段个发动机我哋叫117，我想个117咧有啲国内网友就好熟嘅，因为呢个117咧就系我哋1020咧佢嗰个引擎啊， 系咩？ 咁但系咧个117型咧，除咗1020之外咧，其他例如话可能我哋讲紧嗰啲咩1010啊、1011啊，或者1016嗰啲会唔会装咧？有机会都装117嘅。咁但系依家国内装紧涡扇15啊嘛，咁唔知点装嗱，我唔熟啊呢个 part 啊，即系如果有网友知喺下面记得留言啊。 咁啊，苏57系咪都系似向？噴嘴 都是似样噴嘴噶， 即系360度喐噶咯，已经。 系基本上，咁所以咧，佢嗰个推力引擎咧嚟紧会出第二代，据说。 O K， 唔知啊，佢话第二代好劲，咁都系听啦，其实啲嘢系咪？好啦，咁啊，最后一单 呢个几好喎，有埋鸭翼嘅，其实你隐藏咗个鸭翼喺度。 呢个翼系噶，呢个翼仲可以喐噶。 系咯，鸭翼噶嘛，隐藏 非常好嘅。鸭鸭地啦， 鸭鸭地啊，黐埋， 佢又唔系话以前嗰啲咧，好前面突出嗰只，冇咁破坏个隐形咯。 O K， 好，下一单，咁咧讲到土耳其啊， 哇 ，F 十六。 哇，是啊，正啊呢、這个。嗱呢、這个呢就话土耳其呢就向美国要求，喂可唔可以请啲呢飞行教官过嚟教下我哋啲飞行员，我哋唔系好掂咁够。好啦，咁理论上呢土耳其出咗向其他国家有 F16 嘅邀请啦，巴基斯坦就有回应，但你唔会睬佢啦，咪先巴基斯坦。美国就话唔得，我哋系唔会派人过嚟嘅，因为呢我哋只会你过嚟我训练就得。 喔、 哦。咁点解呢？其实我想讲，其实你唔好怪美国，因为美国都好尴尬。美国自己都唔够飞行员。 哦， 你知唔知好惨？即系原来美国本土佢哋自己唔够飞行 员。嗱，所以下年会出 Top Gun 2啦。 系汤哥老师出喎。 系啦， 又系招揽计划喎呢个。 即系拖，喂呢套嘢拖咗两三年，我就知点解啊？估啊咋？ 系。 之前咧就用 F 十八嘅，大超级大黄蜂嘅，跟住而家唔知点解拖两年咧，等 F 三 五。哦，都系。哇，正、啊！如果你咁讲，咁咪由当初飞 F 十四变 F 三五咯。 系啊。 哇，横跨几多老人家真犀利呢个。咁所以咧，土耳其今次应该就不得要领噶啦。咁呢个咧就其实美国咧有苦自己知咯，咁呢个都几尴尬其实都。好啦，我哋轻微讲埋最后一单啦，最后一单咧就讲呢个巴基斯坦啊，原来咧佢向俄罗斯购买咗四架米35M， 咁呢个就比较新型。 呢架经典啦、啊， 呢架 就是米24嘅改良版啊。 冇错，呢个米24。 呢啲好处就孭住咧，呢架嘢咧系独一无二啊。 系， 因为可以既可以攻击又可以做运输。 因为佢够大啊， 冇错，够大， 够大，同埋咧就佢啲雷达够劲。 哦，系。 咁所以咧就佢。嗰、那个攻击系几好啦？呢、這个咧就据说就买咗四架啦，应该被 cash 嘅，应该唔系被天然资源嘅。我想呢、這个巴基斯坦可能有 cash 嘅。咁佢哋话打击恐怖主义，大家信唔信？大家决定啦。 恐怖主义收咗用直升机啊！ 因为其实依家系中国同印度紧张时候嘛，巴基斯坦都要隔离。咁当然啦，大陆呢个系短板，所以佢冇得问大陆买啊。 Okay. 因为大陆都系入俄罗斯噶嘛呢、這个。 Okay. 好，第一节嚟到呢度先。